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风雨，放肆 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有人说和一个人在一起，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高兴兴的起床，每天晚上都可以安安心心的入睡，但每一件事都充满了动力，对未来满怀期待，那么你就没有爱错人了。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，而是彼此陪伴，成为对方的阳光。你找到这样的人了吗？ 双眼，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。 我朋友说什么是什么我都分得非常的清楚，我对喜欢的人和不喜欢的人态度截然相反。你要是觉得我喜欢你，那我就是喜欢你，不会搞得让你模棱两可误会的。就算是哪一种喜欢也会分得明明白白的。要是我天天想找你玩的话，那真的就是我能给你的喜欢里最高级的喜欢了。想起之前看到一句话说，在北京一个星期能够跨越大半个城市聚几次的已经是生死之交了。 叫我怎么能不难过，却磨灭了心中的火，我还能够怎么说，怎么说都是错。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，试着自己去生活，试着找寻自我，别再为爱蹉跎。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，我的心里好难受。如果能将你拥有，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。第一次握你的手，指尖传来你的温柔，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，谁知道会有多少错，多少错。心对你解剖，只要改变这结果，我会说会愿意做。我受够了寂寞，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，我的心里好难受。如果能将你拥有，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。指尖传来你的温柔，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，谁知道会有多少错，多少错。我的心里好难受，如果能将你拥有，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。第一次握你的手，指尖传来你的温柔，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，谁知道会有多少错，多少错。 但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里面说，时间是最厉害的杀手，人们遗忘、厌倦、变老、离去。他说，用历史的眼光看，我们之间其实也没多少事儿。但是我想，如果真的是美好的事情，应该是不会被时间消耗掉的吧。 你有没有发现，幸福的人都非常的容易相处，而不幸的人会各有各的古怪。那一种扎根于意识深处的影响，贯穿着我们漫长的成长期，从来不是在需要的时候装装样子、故作姿态就可以掩饰的。那些经历已经变成了我们骨子里面的东西。 有人说，如果你很想要一样东西，就放他走好了。如果他回来找你的话，那么他永远都是你的。要是他没有回来，那么不用再等了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你的。所以失而复得当然最好，如果没有，就当是一场美好的相遇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

一个人进来，如此的容易。失去你的时候，我才知道那有多难过，有多深刻。就像痛一直缠着像多年的朋友，就像痛伤了你多久，就跟了我多久，还不肯放开手，还带着旧伤口。 生活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，你可能一个月每天都会碰到一个人，然后你跟他的关系变得非常的亲密，你当时甚至会想，没有了这个人都不知道要怎么生活了。但是后来两个人分开了之后，一切还是按先前的格局进行着，你原先认为一刻也离不开的人却变得可有可无了。日复一日，久而久之，你甚至连想都不会想他了。原本以为冷静下来会更不舍，但其实真正冷静下来却是清醒和冷漠。所以有人说，距离远了，心也远了。 不太辉煌的夜晚，屋内的灯光有些昏黄，我们燃烧着无尽的温暖，虽然空气中 有些凄凉。会有那么一天，会有那么一天，不用再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回家。会有那么一天，会有那么一天，不用迷失在走过的天桥上。相互的拥有，今天我们没有遥远的承诺，可是你我都已知道，不再辉煌的夜晚，屋内的灯光昏光，我们燃烧着无尽的温暖，虽然空气中有些凄凉。 有没有发现某个时段的你还是一个孩子？你认为你拥有了很多朋友，但事实上你拥有的仅仅是伙伴而已。所谓的伙伴，就是那些站在你身边看着你长大成人，然后又渐渐淡出你的生活的人。于是你开始了新的生活，但是我也相信真的朋友会陪你一辈子的，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。 千年真的危险吗？

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好了，今晚的城市风物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。节目之外，欢迎通过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线收听经典九六九，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。龙爷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太多的失所醉生梦死夜空，和你最后缠绵，你曾记得乱了分寸的心动，怎么只有这首歌会让你轻声和最轻风。我想的太多，犹如飞蛾扑火那么冲动，最后还有一盏烛火燃尽我，曲终人散，谁无过错我看破。 人们因爱互相仰望，生活有了音乐更加精彩。现在是晚上11点，我是潘玮柏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